普遍下降至5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44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253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3点，升55点。一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741蚊，跌6.5。小米集团30.65，升1.85。美团423.6，跌4.4。中国移动53.75，升3.25。阿里巴巴257蚊，跌3.4。快手388，跌5.6。盈富基金30.8，升2仙。中国平安95.5，升2.3。中国海洋石油9.91，跌2.1。比亚迪股份249，跌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852，瑞士法郎8.675，澳元6.057，加元6.124，新西兰元5.626，欧元9.406，每百日元对港元7.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2。日经平均指数报30017点，跌218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比上日收市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26美元，卖出1775.1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已经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啦。如果可以噶啦，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荃湾德士古道路面下陷，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介乎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街全线封闭咗噶，一啲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噶，分别就系33、238X、A31同埋930X呢啲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卑谷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22，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嚟啦！嚟啦！ 小报与文迪翻嚟啦！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12点到2点，小宝与文迪 同你嬉笑怒骂，仲会接听听众电话。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小宝与文迪， 好玩到极， 笑到宵夜都唔使食。 有冇听过全义小学有个全义农夫？ 其实我就用咗曾全个全嘅全义，即系全有仁义啊！你讲农夫系咩意思呢？其实农夫系有一种心耕细作嘅意思啦。我即系一点一滴希望贡献喺学校里边服务小朋友啦。 唔该晒，愿意为学生扮鬼扮马嘅中华基督教会全员第二小学校长林日龙，星期六晚8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专访呢位全义农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先走。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60%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听日朝头早会是比较清凉的，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是17度，不过日间就会温暖了，最高的气温会回升到大概24度，亦都展望随后两三日都是持续晴朗，而日间咧会有温暖嘅。不过要留意，下个星期中期咧就可能会有几阵雨啦，留意住天气嘅变化。今日第一个小时啦，就想讲一讲咧同香港电台检讨相关嘅问题嘅。政府咧今日就公布咗啦，系就住香港电台嘅管治及管理嘅检讨报告。呢份嘅报告咧，呢个嘅小组咧吓，旧年开始工作。其实他们在个报告里面就主要是看了6个的范畴，包括了编辑管理及投诉处理机制、衡量及评估服务表现、香港电台工作人员管理、财务管理、物料供应及采购、资料科技管理这6个范畴。而当中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面，无论是商经局的局长邱腾华以及是常任秘书长梁卓文，他们都是特别强调这个检讨报告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就是编辑管理及投诉处理机制，以及是香港电台工作人员管理的问题。不如重点讲一讲，就是编辑管理和投诉处理机制的报告是指出有些什么的发现呢？这个专责小组就说，在港台是没有清楚去界定和妥为纪录的编辑流程的，也都是欠缺清晰的编辑问责制度，编辑的决定主要是由个别的制作人员或者是节目单位主管按个人的判断作出，而总编辑和高层管理人员在节目制作过程当中一直是处于被动位置。另外就是处理一些棘手、有争议、敏感编辑事宜的上报和必须上报的机制，主要就是透过口头沟通方式运作，亦都没有订立一个征询意见或者是征求法律意见的书面记录规定的。 此外，在有关于编辑的投诉的处理机制入面，小组亦都说港台是欠缺透明度和客观性，因此亦都未能够保证港台收到的公众投诉都已经得到妥善的调查，并且得到持平的处理，亦都没有充分向顾委会和商经局去汇报投诉的处理。当中亦都有提及到香港电台和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就说港台一直是没有按照约章规定就关乎编辑方针、节目标准和质素的事宜主动向顾问委员会征求意见的。所以这个专责小组他就建议要有一个稳健和透明的编辑流程，要清晰界定各类制作之中各级编辑人员的编辑责任，亦都是要向其他公共机构借镜和直接参考香港电台约章、节目制作人员守则和通讯局发出有关的业务守则，去制定一套全面编辑政策和指引，等全体的合约员工和合约或者外判的服务提供者遵守的。另外亦都要通过聘用内部或者外间的独立评审员推行编辑检讨机制的，亦都要加强对全体节目监制的编辑培训和改善他的投诉处理机制，以确保客观及持平等等的。而关乎顾委会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和顾问委员会建立一个更加积极和合作的伙伴关系，等到委员会能够履行约章所指明的角色的。就着这个小组的报告所提交的即种种建议，是即港台方面是需要研究，并且要向有关方面作出交代的。而提一提，就是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就形容这份报告是理据薄弱，存在很多矛盾的。刚才是很简单地概括了那个的报告的内容，因为整份报告有成160页，都非常之长，但是里面是关乎到那个的编辑的上报机制，到底一个怎样的编辑上报机制，用一个传媒机构的角度而言是一个最合适的机制呢？而总编辑他同时亦都是广播处长，他要处理行政和一个编辑的事宜的。咁但係今日咧，亦都係有一个公布啦，就係现任嘅广播处长咧，梁家荣咧，就会係同政府咧係双方同意之下咧，提早解约，佢会喺本月底咧离任嘅。而边一位会担任新嘅广播处长咧？呢一位咧就係咧係李伯全啦，亦都本身係一位嘅政务官啦吓。咁喺呢个记者会入面呢，亦都有记者係反复问到呢，如果你一方面要加强到总編輯嘅角色，但另一方面呢，而家新任嘅一个嘅总編輯广播处长呢，佢本身係冇一个編采或者节目制作经验嘅时候，咁佢如何担当呢一个嘅編輯角色呢？咁啊 ,18731, 转头同大家仔细再倾倾呢相关嘅问题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提到一个字叫做 compliment， 就是一些称赞的说话 compliment。 今次就不是有听众问萧叔，我突然醒起一些想说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读 compliment 而不是读 compliment 呢？为什么是 com 而不是 come 呢？小叔是不懂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有时候我们学语言就是要多一点听人家说，人家本身是读开什么音的，你听完之后呢，你如果有不肯定，就去查字典，应该就会查到个音标是怎样的。Okay? 所以呢是 compliment, compliment, compliment。Okay? 人都这么说的，就不要读成 compliment。俾多个例子，譬如我哋读 comment，OK，、okay? 去评论一啲东西，我哋 comment， 亦都系 com 嘅，我哋唔系读 comment 嘅 ，OK。咁几时先读 come 咧？company 系 come，OK，company 一间公司啦 ，company 或者一啲陪伴啦，我哋叫做company 就唔会变成 company 嘅 ，OK，it's company。comfort 亦都系 comfortable， 亦都系 ，OK， 即系一啲好舒服嘅东西啦，我哋唔会读成 com 嘅。 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听多啲人嚟点读 ，OK？ 留意练到自己嘅耳朵灵敏少少，咁样咧学英文就会好啲啦。OK， 记住呢样嘢。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嘅成员狄志远啊，狄志远你好。 你好，陈 先生。想请问声就系你对于成份报告嘅总体嘅评论，你自己点睇呢？ 当然就政府今次做呢个嘅检讨都好细致嘅。咁因为可能政府都睇到港台呢几年都有好多争议性啦，包括公众有唔同嘅意见啦，咁通讯局都有多次对港台嘅一啲节目有啲评论啦，咁其实事实上呢，我哋顾问委员会呢都对于港台有啲嘅做法呢都遭咗提问嘅。咁因此政府就佢就决定做一个行政同埋管治嘅一种嘅检讨。我睇落去就我睇个报告书都写得好详细嘅，即係咁佢想希望进行一个改善啦。咁但我觉得其实今次事件就除了一般话我哋公共机构做一个营运上的检讨，而找到很多一些管理上或者是执行上有些改善空间，这个就很自然的，也都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当然港台的争议性就在于这个编辑管理的问题，因为都涉及人事变动，都有消息。那那个位置可能就大家觉得是比较敏感一点和具争议性一点。 咁但係你自己作为顾委会都做咗好多年嘅成员啦，咁个报告入面呢其实都指出港台喺个編輯流程啊等等方面呢佢有一啲嘅睇法嘅。你觉得即係根据你自己嘅观察，小组报告嘅内容上面係唔係同你过去嘅一啲嘅观察有冇相似或者係相异之处呢？ 系，如果我讲翻个报告咧，关于啲人事管理啊、财务管理啊，或者系一啲物资管理咧，呢啲我哋不嬲都唔系我哋委员会嘅工作，要唔会讨论呢啲嘢嘅。咁所以嗰方面我就冇进一步评论。嗱，嗰个编辑管理嗰方面咧，我哋其实都每次会议坦白讲咧，都有涉及呢样嘢嘅。譬如话个准则啦、内部监管啦，同埋啲节目咁样点样厘定啦，员工点样去拿捏。即係嗰個港台約章嗰個準則係點咧？其實我哋都即係每次會議都有涉及呢邊嘅範圍嘅。咁一就表示我哋委員會係關心啦，因為亦都帶嚟好多社會嘅爭議。二來咧，其實都睇到咧個討論過程裏邊咧，我哋都覺得係有啲嘢係值得改善同埋關心嘅。我哋最俾炳我核心嘅問題嚟講咧，我就覺得係港台。在個編輯自主個嘅原則之下咧，個內部嗰個監管咧係做得唔夠徹底嘅，咁好多問題嘅出現咧，都係因為如果內部有一個好啲嘅監管咧，就唔需要即係喺外邊嘅人有太多嘅意見。咁喺內部監管裏面咧，我哋過往都討論咗好多次，特別話總編輯。點樣去發揮？因為佢係編輯自主，咁成個自主權就喺個編輯部啊嘛。編輯部嘅把關咧就係總編輯要拿捏呢個工作。咁究竟佢點樣拿捏個準則咧？而呢個準則同有關嘅規定咧係點配合咧？譬如話港台嘅約章啦，或者係有啲守則啦，咁點樣去做咧？其實咧坦白講，經過好多次會議咧，我哋都聽得唔係好清楚。當時有啲同事都有啲具體嘅說法，但係咧，你話一個全體一個完整一套嘢而去依條有效發揮咧，好坦白講，我個人都開咗咁多次會咧，我自己都聽得唔清楚件事。咁係咪依樣嘢個漏洞咧？正如報告書佢都提到話，依度係唔完善嘅機制。咁如果佢有咁嘅睇法，我某個程度我有認同感。 其实那个报告书呢佢就即係报告入面亦都有即係再三去提到啦，就係强调呢总編輯同埋佢首长人员呢嘅决策角色啦。咁但係其实香港电台有咁多条嘅电台频道，有咁多嘅播放嘅时数，亦都有电视嘅频道，亦都有咁多嘅节目。 作为一个总编辑，对呢啲嘅唔同嘅节目嘅制作，因为好多嘅节目制作就需要非常之灵活噶嘛。其实你哋点样期望个总编辑系介入到一个乜嘢嘅程度咧？佢嗰个叫做话嗰个决策角色系唔够强调嘅，究竟系点样先至可以强调到嗰个总编辑嘅决策角色？系唔系即系话，譬如每做一个嘅决定，甚至系每邀请一个嘉宾，或者嗰个内容系讲啲乜嘢，或者系甚至揾啲乜嘢场地拍摄？是不是都要时时问总编辑呢？ 我想这样讲先。第一呢，就是我首先我会认同呢，港台节目呢 99% 都是好的。即是内容是没有争议性的。比如有些体育节目啊、音乐节目啊、文化节目呢，这些都是港台里面的内容的。大部分呢都是我认为好做得很好的。好专业的，同埋好有观赏性的。咁当然就知大家都面对现实，就是过往社会上有啲动荡啦，一段时间。咁一定係有唔同人，有唔同立场，唔同嘅睇法。咁於是乎呢，喺呢个时间空间去处理一啲时事上嘅问题呢，其实係需要特别係留心嘅。咁我就认为呢，港台唔係一个总编辑一个人嘅工作嚟嘅。佢一个团队嘅。佢首长级嘅员工都有好几位嘅，咁佢应该总编辑应该系可以动员佢嘅团队，因为每个团队都睇一番嘅，电台嘅有人睇，第几台有人睇，跟住电视制作有人睇，其他节目都有人睇，咁佢应该就系动员一个团队咧，点样去制定一个方针，而呢个方针咧系点样去灌输到俾所有负责嘅员工。即係當然，你話總編輯要每日話成個報警嘅顏色嘅都要睇咧，根本就唔可能嘅。但係方針同埋個準則咧，佢應該可以灌輸到或者拿捏得到嘅。咁然後就俾大家又有個專業嘅判斷去做件事。好啦，就算有啲時間個專業判斷都可能有分歧嘅，咁喺用一個經驗去累積之下，咪大家攞到嘅準則咯。今日咧，原來呢個尺度，大家有爭議，我哋大家商量下個尺度點樣畫咧，條線係點樣咧，點樣具體化件事情咧？我覺得呢啲應該就係總編輯佢有能力去管理呢件事嘅。即係一句就應該佢有個專業知識，而佢有個團隊去點樣協助嘅。第三，而經過有個過程。呢、这個過程係累積經驗咧，而依時我咧俾我哋拿捏得到個準則，我覺得依樣嘢唔係想象得到話係即係不能發揮嘅作用咯，係可以做嘅嘢咯。 嗱、李志遠其實喺呢、这個專責小組入邊亦都有建議嘅，就話咧叫港台咧向其他嘅公共廣播機構借鏡啦，制定一套咧全面嘅編輯政策同埋指引啦，即係亦都係等某程度上係同你頭先所講嘅，要係總編輯同埋佢嘅借助佢嘅團隊去做一個方針同埋準則咧、我諗應該都係即係大概意思都係不謀而合啦。咁但係其實而家香港電台已經有第一就有約章啦，第二咧其實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咧都對於你頭先所講嘅無論係方針啊、準則啊、機制嗰啲咧，其實都寫咗落嚟嘅。咁究竟其實大家期望係呢啲嘅編輯政策同埋指引係要寫到幾詳細咧？ 我谂咁，头先佢话去参考其他部门咧，我就唔知佢指嘅内容咩，因为佢个报告书涉及好多嘢嘅，譬如个员工嘅管理啊、资源管理啊咁样，咁呢啲可能喺其他部门咧就可以参照下嘅。但系编辑嘅一种安排咧，我相信或者系公共事务安排咧，我相信其他部门就绝少经验添，吓，亦都佢都唔会系处理呢啲问题。咁所以其实最大问题就系内部嗰、那个即系嗰个机制。內部嘅監管同埋內部嘅培訓，咁呢啲嘢咧就我自己唔係一個所謂話廣播事嘅專業，我相信點樣可以做到一個言論自由、編輯自主，但又有公眾責任，同埋亦都喺幾頭先阿陳燕平你提到幾個文件裏面咧，譬如約章啦、守則啦或者其他指引咧，其實都好多夠清楚啦、夠用噶啦。不過問題就我頭先強調一樣嘢。你係點樣監管得好，或者將呢啲事情咧係説明得更加清楚，唔係淨係幾個人知道，應該係成個團隊都知道。我亦都好有印象咧。好多時我哋問啲問題，我記得有一次咧，我都喺個會議問話：喂，你請啲主持人點樣能夠做到公平公正或者全面咧？咁嗱，我都講個名，譬如歐麗亞咁，佢解釋件事咧，我覺得好公道、好清楚嘅。 即使話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啲好清楚嘅準則，而說服到我哋嘅嚇。問完之後，歐利亞答完之後咧，我哋根本就冇跟進㗎，因為覺得啊咁樣做法啱啊正確。咁但係可能係其中一個例子係說得明。但是是不是每件事都能够说明得到呢？我就亦都有啲经验呢，就提出问题呢，就有时啲负责同工呢答起上嚟之后都好模糊啊，好含糊啊。然之后我哋都话即係点呢，咁下次又再追问，咁又好似攞唔到答案。咁呢啲位呢就值得去做。 好， 你问我呢係内部嗰种嘅处理呢係紧要过外面嘅一种介入。 好快地想问你觉得而家由一个政务官李伯全去出任广播处长，佢是否有专业知识呢去处理港台嘅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过渡期就可以接受，因为正如刚才你都有引述呢，广播是一个专业嚟嘅，行政重要，但是专业嘅知识都重要。过往亦都依家喺港台里面请台长嘅时候呢都辩论过多次嘅，所以搵阿梁生嚟就是一个专业人才。咁将来我觉得都系一个专业人士呢，有丰富行政经验处理是更加理想。 好，唔该晒你，狄志远，倾到呢一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8宗源头不明。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当中4宗源头不明。8宗源头不明的本地确诊个案，患者包括码头角基流中心一名41岁女院友，她报称在去年9月由越南非法入境，曾经在湾仔警署和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羁留，其后转到码头角羁留中心。其余7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住在不同地区，所住的大厦将被列入强制检测。至于4宗和其他个案相关的本地个案，包括与葵涌消防局群组相关人士。现时葵涌消防局有4名人员和3名密切接触者确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没有将任何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政治化。陈肇始接受路透社访问，他说未有降低审批科兴疫苗的标准，北京亦都没有施压要求特区政府批准使用。他表示不应该将疫苗接种过程政治化，因为本港真的希望获得疫苗。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丽娟认为，以往香港电台有编辑自主，凭专业水平决定节目方向和关注议题，以往的编辑自主是向公众交代，认为透过通讯局接受投诉等已经能够达到问责效果。他认为政府有关港台管治的报告是强化港台作为政府部门的角色，弱化作为传媒机构的角色，加强港台人员在意识上要更忠于上级。对于报告指港台过于依赖合约员工和第二类服务提供者，梁丽娟认为造成这个情况是因为港台编制上无法增加人手，但负责的节目时数和频道就快速增加，所以只能够利用节目制作费聘请员工。他又说报告将原因归咎管理不善，是倒果为因。华尔街日报报道，世卫专家组锁定曾经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鱿鲩和兔仔，可能是将新型冠状病毒传给人类的动物，并认为病毒溯源工作应该扩大至东南亚国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雅山花园有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近彩虹村，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雅山花园有意外，车龙排到近彩虹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而家近住隧道口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因为维修工程，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荃湾的德士古道因为路陷，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介乎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现在九巴路线33、238X、机场路线 A31 和过海巴士路线 930X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元朗朗屏新路去朗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吧。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60分钟走遍世界。 America is back. 远在千里的事， 你不可不知的事， 一网打尽。 The world is waking up.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无远弗届。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今朝早咧，政府就系11:30嘅时候啦，召开咗记者会，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部门嘅秘书长梁卓文啦，以及咧系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嘅主席咧林大辉咧一齐咧就见记者，公布咧呢一份嘅港台嘅管治及管理嘅检讨报告。咁不过呢，喺呢份报告係正式发表之前呢，大概係朝头早十点之前啦，咁就政府呢就公布咗啦，将会呢由民政事务局嘅副秘书长李伯全呢出任广播处长，接替呢离任的梁家荣，生效期就是3月1号的。其实梁家荣的聘任合约原本就是今年的8月届满。根据政府的说法，就是说双方同意之下提前解约的，但是就未有进一步解释原因。而梁家荣向香港电台的员工内部也都是发了一个离任的讯息。他在离任讯息的最后那里，他就说宠辱无惊，去留无意，也无风雨，也无情的。香港电台的这个的人事变动，因为将来呢就广播处长是一位政务官出身，而副广播处长亦都是一位政务官出身。那对于香港电台作为一个传媒的角色，传媒机构的运作，会不会有什么的影响呢？而政务官去担任总编辑的同时，又是不是能够兼顾到 到传媒运作同埋新闻与公共事务嘅一啲嘅运作嘅问题咧，系咪可以有其敏感度咧？呢啲都系大家所关注嘅。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喺度，系谭先生。谭生你好。 啊，陈小姐你好。 你好。 系，咁我觉得咧，今次呢个报告咧，对香港电台好唔公平啦。即系有啲好嘅节目咧，得个奖冇数奖啊，佢提都唔提，就好偏颇咯。觉得一面倒咯。同埋咧，你话好大争议啦。咁嗱，大家公平啲讲啦，警监会一样系好大争议。点解系要偏帮晒一方嘅咧？咁样你占咗呢个社会咧，系讲实话咧就系有罪嘅，变咗我觉得就呢个而家咁嘅。 系嗱，不过咧，其实谭先生啊，你话即系点解香港电台即系获奖啲节目咧又唔提？咁但系佢呢个报告或者呢个专责小组，佢就系做管治同管理噶嘛，即系佢系讲一啲内部流程嘅问题啊嘛，即系同你个节目喺出边有几多个节目获奖咧，似乎系两回事。佢主要系讲个机制。 你机制，我觉得咁多人香港咁多人睇。你虽然话有人觉得佢系即系话佢个唔得公正，但系你大体嚟讲咧，我觉得系佢系报系系即系系一个事实嚟到做啫嘛，我觉得冇乜问题啊。 好多谢晒阿谭先生嘅睇法吓。如果大家咧仲有啲乜嘢嘅意见想反映嘅，可以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容海恩啊。容海恩你好 ，Hello 你好， 系你好。对于呢份报告嘅整体嘅内容，特别系咧关于编辑管理同埋投诉处理机制方面，你点样去评议小组揾到嘅情况同埋佢嘅建议咧？ 我覺得一定要講翻個背景嘅。其實呢個小組佢係根據翻2018年嗰個審計署佢個衡工量值審計入面提交咗啲意見啦，同埋佢係就住2020年就2019年嗰陣時一啲電視節目，譬如左右紅藍綠嘅節目咧，向港台發出嚴重警告等等啦，咁啊做出咗今次嘅檢討報告。咁檢討入面範圍咧，主要係圍繞咗佢入面嘅管制啦、問責程序啦等等。咁我認為咧，今次個重點咧係要大家都要記得港台咧其實係有幾個持份者嘅，包括咗商經局啦、顧問委員會啦、通訊局啦、大眾啦，同埋佢哋員工啦等等。但係咧唔可以忘記咧，呢一個係一個政府部門嘅身份，同埋係受商經局嘅監察。咁所以我認為今次呢個檢討報告咧，係要大家要確認翻佢而家嘅身份係點樣，同埋都要點樣去執行而家個香港電台約章，包括咗係讓市民認同公民身份啊。點樣去提供一啲準確同埋持平新聞報導啊，同埋佢嘅問責機制啦。咁對於啱啱近期啦，其實我見到舊年到今年咧，佢係收到唔少係即係舊年嗰個節目亦都有40多个嘅投訴，咁有一部分亦都係俾通訊局係有譴責啊，同埋佢有啲懲責嘅。咁我認為而家我哋面對港台嘅問題咧，係要有一個更加果斷同埋更加直接嘅方法去處理有關佢嘅管治問題。咁我相信今次呢一個檢討報告咧，都係針對咗佢響編輯管理、投訴機制同埋衡量評估服務表現等等咧，都係做了一些建議。那我希望香港電台呢是需要是在這幾大方面是作出一個重大的檢討，也都希望接下來新的一個處長啦，李先生啦，都希望他有一個更加果斷和更加負責任 的手段去處理現在他面對的問題。 我留意到呢，今早在個記者會裡面呢也都有傳媒問到啦，是梁家榮 佢嘅離任咧係咪同呢一份嘅檢討報告咧係有關啦？咁而政府嗰方面咧嘅回應咧就係話呢個係一個即係雙方同意之下咧嘅提前解約嘅。你頭先提到要更加果斷同埋更加直接嘅方法去處理港台嘅問題，換處長係咪就係你所形容嘅果斷同埋直接方法咧？ 我相信梁家榮先生他有自己的原因去提前結束他自己的合約的。咁他亦都未有作出任何解釋啦，亦都未有同公眾講他離任的原因啦。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個新的轉變，咁大家面對一個新的環境，咁都希望有一個新的睇法咧，對於港台，因為過往一年，我諗大眾對於港台有唔同嘅睇法嘅，即係包括係佢係咪有曾經有一啲嘅失實嘅報道啊，或者有一啲針對警員嘅節目流出啊咁樣，咁其實佢自己都停播咗呢個節目嘅，咁我相信佢知道係即係一個錯誤，即係入邊肯定有啲人係需要係接受一個懲處啦，我認為，但係當然冇任何人受到懲處，咁呢個亦都係正而家大眾所關注嘅問題，咁亦都係呢個嘅研究報告嘅針對嘅問題啦，即係點樣去做好問責同埋個編輯嘅管治啦，咁希望新處長上任嘅話，都會有一個新嘅風氣出翻嚟啦。 新的風氣，即係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一啲嘅人員去製作嘅節目係被即係有關當局裁定咧有違反一啲嘅既定嘅即係守則啊指引嘅時候，相關嘅人員都要受到懲處，係咪啊？ 我認為是的，因為專責小組那裡亦都發現了它入面的編輯流程，它沒有一個清晰的問責制度，它們的決定亦都是會由個別的製作人員或者主管自己作用個人的判斷作出的，所以面對一些有爭議啊或者敏感的編輯事呢，亦都可能欠缺了一個上報或者一個上報機制，或者是不是只用口頭溝通 去做這個運作，亦都沒有一個製作前製作期間和製作後向高級人員徵詢意見和徵求法律意見的規定，那我覺得在這些細節裡面，我認為港台可以做得更加好，就是永遠都是有一個的改進的空間的，但是如果面對這麼大量的投訴，我認為是有需要是做一個全面的改革這方面。 但是容海恩，其實作為一個傳媒機構，每天要製作這麼多節目，反應就必須要很快，甚至有一些突如其來變化都需要是可能改變原本的計劃去應對相關的挑戰的。其實即你立法會咧，即係會期望香港電台喺個製作流程上面，譬如叫做話，即係上報或者必須上報，你頭先所引述嘅，就話而家主要透過口頭溝通方式運作啦，等等咁樣。其實你哋期望有啲乜嘢嘅實質上嘅改變咧？因為可能係呢一刻發生嘅嘢咧，跟住下一刻咧，可能一個鐘頭之後咧，就要喺個節目度處理或者係反映嘅咯噃。咁同埋可能甚至係即係十五分鐘之後就要喺個新聞入邊反映嘅喎。咁你哋其實個期望嗰個上報機制上面係點樣去處理，或者問個編輯機制上面點樣去處理咧？ 我認為任何一個政府部門啦，即係包括港台啦，佢成為佢係一個公共嘅廣播機構咧，其實佢一定要係遵守佢自己個港台個約章嘅。咁其實個約章上面，我覺得個標準係高嘅，亦都我認為市民係需要一個高標準、高規格嘅電台去處理而家嘅香港嘅新聞啊，或者係資訊啊、觀點啊、分析啊等等，亦都係一定要係要加強我哋對國家同埋世界認識。所以對於一些如果是錯誤的資訊，或者是一些偏頗失實，或者是譁眾取寵的資訊，我覺得他是應該有一個自己的專業的態度去處理。就是我一直認為，如果你是做一個政府的架構、政府的部門的話，請的人或者入面就職的人都是應該有一個專業的態度 去有一個這樣 的認知的，就是亦都是自己可以處理得到的。所以我認為就算現在有電台約章，那怎樣去執行 行好電台約章入面嘅所有嘅規則咧，點樣去做好咧？咁當然呢個係要成個嘅管治團隊佢自己嘅個處長去帶領下面嘅總編輯啊，任何嘅專業人員去做好啦。咁所以我覺得係電台入面點樣去做好一個改革。咁我見到今次商經局佢有一個指示喺度，咁我亦都希望港台係跟隨佢呢個建議嘅指示去做好自己嘅管治嘅方向咯。 嗯，對於咧而家係請嚟一位新嘅即係廣播處長啦嚇，咁佢本身咧就係一位政務官嚟嘅，就係李伯全啦。咁佢3月1號咧就會出任廣播處長噶啦。咁未來港台咧就係廣播處長同埋副廣播處長咧都會係政務官，而唔係咧係媒體嘅相關嘅人士咧出任嘅。你自己覺得呢個對於香港電台會唔會有一啲嘅影響咧？ 我覺得是冇影響的，即係就算而家係由一個政務官，即係一個政府嘅政務官啦，去處理而家處長嘅職務啦，其實佢都係有法律嘅限制，佢亦都係要睇好佢而家嘅電視節目守則啊，我頭先所講嘅電視節目守則啦，同埋嗰個約章啊、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啊等等，佢一定要係純屬呢幾個守則同埋呢幾個指引咯。咁最重要係佢一定要處理好佢即係港台啦，同埋商經局入面嘅關係。咁之前亦都有啲批評咧，就係話港台亦都未有聽顧問委員會嘅一啲意見，即係就算佢哋嘅溝通可能都成問題嘅。咁我認為，如果係一個政府嘅人員或者佢自己係政務官嘅時候，佢點樣去同商經局點樣去同顧問委員會點樣同通訊局等等去處理咧，可能係會更得心應手咯。 即係你覺得兩位政務官作為港台嘅首長咧，係足以處理編輯事宜嘅，亦都有足夠嘅知識處理編輯事宜。 我期望佢可以做得到啦，因為而家我仲係用個觀望態度，我希望佢上任之後會有一個俾大眾有一個信心，去令到大家覺得佢個管治係有改進。 好啊，唔該曬你，容海欣傾到呢一度，麻煩你。容海欣係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成員。 今日嘅我， 昨日嘅我， 今日嘅香港， 昨日嘅香港， 同昨日嘅我哋又有咩轉變呢？ 的足跡竟已消退，沿路風景可有變嗎？ 電視節目《鏗鏘說》重量級嘉賓細說往事，對比昔日鏗鏘集珍貴片段，見證時代轉變。今晚八點，港台電視31，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趙善恩。趙善恩你好。 你好啊，陈 燕婷。我留意到咧，你今日晏昼系回应呢一份嘅报告嘅时候咧，你就话即系报告理据薄弱，存在好多矛盾，挑战逻辑底线嘅。其实有啲乜嘢你哋觉得挑战咗一个逻辑底线咧？可唔可以举啲具体例子咧？ 我谂其实最重要咧，有一样嘢佢提出就话啊，认为港台现在嘅编制实在太过依赖第二类嘅服务提供者。咁佢仲话咧，个报告嘅用词啊，佢话而家已经泛滥到76个工种啦。咁其实咧，工会即系想提翻即係關心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呢一個講法都係頗為倒果為因嘅。咁因為點解即係其實港台嘅編制都需要同第二類服務提供者合作咧？其實我哋諗翻千禧年末以嚟，其實多次都檢討港台，包括最近呢一次，每一次嘅檢討其實係凍結升遷同埋招聘。咁所以其實之前嘅多次檢討咧，係以年計咁樣凍結咗升遷同埋招聘，再加上會有一啲嘅離職潮同埋退休潮咧，我哋嘅人手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好捉襟見肘嘅。咁大家都會睇到咧，我哋即係都好努力去發展咗唔同新嘅服務啦，即係譬如話電台嘅節目喺電視度又可以睇到啦，或者甚至乎電視部自己亦都係再去增加嗰個嘅廣播時數。咁呢一樣嘢就自不然係令到嗰個嘅生產啊最後嘅 output 係會大幅咁提高。咁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都 已經反映過很多次，就話其實是需要增聘翻一啲嘅製作人員。咁但係即係當然管理層係有向局方去提出啦。咁但係咧，呢件事咧就冇發生到。冇大幅咁增加翻嗰個員工嘅名額，咁我哋睇到即係當然大家都話啊，對於港台作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嗰個嘅質素需要好高嘅要求咁樣，咁但係如果好似頭先咁講似乎就係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咁我哋嘅底線其實就係要維持翻對市民嘅服務，呢個係大前提啊嘛，咁所以因為呢個前提而要去同一啲第二類服務提供者去合作，咁我谂如果呢个时候去讲到吓系我哋嘅依赖，系我哋嘅滥用，咁我会觉得系即系倒果为因咯。 嗱，呢个就主要针对住咧个报告入边嘅第五章啦，关于工作人员嘅管理啦。咁但系特别关于第三章编辑管理同埋投诉处理机制上面咧，咁佢入边就提到咧，就话即系冇清楚去界定同埋妥为记录嘅编辑流程，欠缺清晰嘅编辑问责制度，咁所以觉得咧系要建立翻一个稳健同埋透明嘅编辑流程，亦都要强调咧总编辑同埋佢首长级人员嘅决策角色。刚才我哋同顾委会嘅成员狄志远倾过啦，咁佢就话咧，即系总编辑其实要动员佢嘅团队做好监管嘅工作。其实你作为工会，你点睇而家总编辑佢嗰个嘅监管嘅角色系咪真系做得唔好咧？佢嘅高层团队系咪真系唔能够处理到种种嘅编辑嘅问题咧？ 不如都同大家即係解釋下，其實港台嗰個編輯制度係點？咁其實咧就同傳媒業界即係一貫嗰個編採制度都相若嘅。即係其實當然我哋會有唔同嘅可能係節目咁佢會有唔同嘅關注啦，即係可能有一啲係比較多啲講體育咁樣，譬如有一啲會多啲講醫療等等不一而足嘅。咁而呢一啲各個嘅小節目，我哋都有編輯去審稿去把關。咁審稿嘅內容就包括即係究竟嗰個內容係咪真確啦，究竟嗰啲即係用詞係咪有斟酌啦。咁呢一啲全部都係喺我哋恆常嗰個嘅編採制度道里边，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报告，佢即系似乎有一个嘅方向就话啊，要求編輯嘅決定係要層層上報嘅，而上報咧並不限於要口頭，而係要花費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埋一啲檔案添。咁我諗咧，如果係咁，以一個即係傳媒嘅實際運作去睇翻嘅話咧，一啲重要嘅資訊就好難及時向公眾發放，因為如果我哋所有嘢都先要做咗一個檔案嘅作為一種管理嘅話咧，就會比較係缺乏效率同埋係。即係我哋都質疑係不切實際啦，我哋可以假設去諗下，我哋去做採訪嘅時候，即係記者就要每一個嘅提問都要喺文字上面去上報咗先，而且可能唔係得一層喎。咁如果遇到一啲突發嘅情形啦，係點樣可以即係有效咁，譬如即時追問到公眾關注嘅議題，又或者就住回應嘅朋友去做翻一啲追問咧？咁呢個係真係對我哋嗰個實際工作構成影響。 但系今日政府咧，亦都有喺记者会度举出一个例子啦，就系涉及到通讯局裁定咗违规嘅个案啦，就话当中咧喺个审稿啦，同埋一啲嘅事实核实出上面咧出现咗问题，即系呢个佢哋就觉得系正正系反映咗咧香港电台嘅编辑制度有缺失嘅地方。 但嗱，即係容許我咁樣講，喺如果我哋睇翻通訊事務管理局咧，其實佢除咗係港台都需要去跟翻通訊條例，即係其他嘅一啲商營嘅傳媒機構咧，都係有呢一個需要。但係我哋都需要睇翻咧，就係其實我諗關於呢一啲嘅喺核實之中，如果真係有錯謬嘅話咧，都係。唔同嘅傳媒機構都有面對過嘅嘢，咁如果曾經發生，就代表我哋一路冇做好咧。我諗喺呢一個講法度咧，唔係十分穩陣，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港台製作嘅節目，又的而且確係獲得海內外無數嘅獎項。咁其實我哋嘅公信力亦都係，即係我哋相信。觀眾、聽眾嘅眼睛耳朵都係雪亮嘅啦，咁所以如果話單係指即係喺好短嘅時間裏面，曾經有一啲 即係可能的確我哋做得唔好嘅地方，咁但係用呢一樣嘢去抹殺，即係全台所有人以往嘅努力咧，咁我哋亦都會覺得係咪都失諸公允咧？ 嗱，仲有一分鐘時間，嚟緊就會有一位新嘅廣播處長，而關於檢討小組嘅報告入邊嘅建議咧，港台係需要跟進嘅。你會期望呢一位嘅新嘅廣播處長點樣去帶領香港電台去回應翻呢份檢討報告入邊嘅建議？ 我谂即系虽然新嘅处长大家都知道将会系政务官啦，咁但系我谂而家港台需要嘅都真系唔系更多嘅官僚嘅措施啊，而系要与时并进嘅创新同埋专业精神。咁喺呢一度即系先能够去回应翻嗰个社会嘅需要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都即系期望新嘅处长可以喺呢一样嘢上面即系同到同事大家充诚合作咯，咁样先可以系即系令到我哋嘅服务更加好。 好，唔该晒你，赵善恩，倾到呢一度啊。赵善恩咧系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我哋都咧系有即系问过香港电台嘅机构传讯组嘅。咁香港电台就话咧就喺今朝早咧收到商经局专责小组嘅检讨报告，会认真研究同埋跟进小组嘅建议嘅。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到邻街嗰段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214澳元对美元0.78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港金报16380蚊，比上日收市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1美元，卖出1773.5美元。港汇指数100.6，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挤塞的车龙排到近丽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有意外，龙尾去到近丽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万善湾仔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去港岛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电话机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马仔坑道回旋处，因为有意外，而家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影响到附近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通往马仔坑道回旋处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近笔架山花园。咁另外，凤舞街去马仔坑道回旋处嘅交通亦都系繁忙。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龙尾喺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龙尾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丙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

你好， 杨经理好，傅景华你好，系嗱，今日咧我哋先讲传媒嘅新闻啦，系涉及到香港电台嘅。今日有一个公布咧，就系咧系广播处长梁家荣啊，同政府方面达成协议，提早解约。咁其实佢个合约咧，本来就应该系去到八月嘅。咁三月一号开始咧，就有一位嘅政务官李伯全咧担任广播处长啦。李伯全咧，佢系民政事务局嘅副秘书长啦。是1990年8月加入去政务体系，亦都是历经多过的政府部门的不同的职位的。随着梁家荣的离开，香港电台的广播处长和副广播处长都会是由政务官出任的。我想请问两位，即是这个的人事编排对于香港电台作为香港的公营广播机构的角色或者是功能，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杨建兴， 过去咧，传媒或者港台中人咧，我谂都系好关注，即系究竟个处长咧，究竟系政务官啦，定系话喺内部即系传媒即系工作者啦，咁样吓。咁因为都几明显，一就系嗰个形象上吓，即系如果系一啲即系传媒出身嘅嚟管一个媒体机构，咁我谂系即系更加对即系传媒了解传媒。傳媒運作自主嗰、那個會有更加有信心。第二當然都係實質嘅，即係對媒體個工作個性質日常嘅運作，即係了解多啲嘅話咧，對於傳媒工作者個工作多咗好多嘅一啲嘅默契，唔需要即係要好快時，即係好多時間去磨合啊、認識啊咁樣嚇。但係過去咧，其實都亦都有即係政務官做過即係處長。咁我諗我哋好難話絕對話一定做唔到嘅。咁其實嗰個即係唔係話真係好客觀嚇，因為新聞工作個特質都係咁樣，好多一啲其實未必讀即係新聞嘅，咁最終都係可以好出色嘅傳媒工作者嚇。但係今次我諗好明顯整個變化啦，特別係今日即係公布嗰個檢討報告嘅同時間，係可以咁講換人啦嚇，即係係由提早離任咁，然後換上一個政務官咧，其實都俾人個好清楚嘅信息咧，就係落去就係一個政治任務啦，就係即係執行管治報告裏邊管理報告裏邊所要求做嘅嘢嚇。咁而呢啲其實係好多細節，其實都會係衝擊住即係港台嘅一啲節目啦，或者一啲新聞嘅一啲嘅運作嚇。咁而嗰、那個最大嗰、那個問號咧，會係即係過往嘅即係嗰個相對即係編輯自主，實際上亦都係即係港台約章裏邊即係政府承諾嘅。今日記者會裏邊仍然都係咁講嘅嚇。咁但係即係喺一個咁樣嘅背景之下，今次點解即係有呢啲變化？有呢啲嘅檢討，有呢啲咁嘅建議，以至於即係接住同時間即係換人，咁都會好令人感覺到就係話落去呢、這個轉變咧，就唔係我哋之前講就話可能都政務官都會係適應得到啊，咁而家都唔會，我相信可能而家個現實都會係要各港台其他嘅員工去適應呢一個變化。而不是調翻轉，就係話你那個處長嚟，會係點樣即係適應，睇下點樣即係搞適應到嗰個機構嘅幾百人嘅一個機構嘅運作，係會同過去我相信係好唔同。咁落去嗰個變化可能會好快添嚇，即係我攞個感覺，因為即係如果從換人都等唔到八月啦。即係其實而家梁家榮先生嗰個合約都係八月啦，咁點解連六個月、五個月咁都唔等呢？咁甚至冇啲所謂交接呢？咁都幾清楚係見到係個政府啦嚇，政策局以至於可能嘅特首都好希望好快咁見到港台嘅一啲嘅變化，而變化我相信唔係話內部嘅一啲運作點樣係可以暢順啲啊，或者係有制度啲啊，而係公眾見到嘅變化， 公眾見到的變化呢，就是內容的變化，節目的或者一些新聞的處理，而這個也都是即係成個出現變化的背景，就是社會裏面有一些聲音，我不覺得是一個主流的聲音，但是很大聲，亦都很尖鋭，壓力很大，咁政府要做嘢，咁要做嘅落去咧，就可能就係即係呢啲人想見到嘅一啲嘅變化啦嚇。 根據香港電台嘅架構表啦，係高層嘅管理架構入邊咧，就係廣播處長，然之後下邊咧有副廣播處長，下邊再有兩位嘅助理廣播處長，跟住就有三位嘅總監，仲有一位咧就係嚟自政府嘅行政部門嘅電台主任秘書，咁即係話咧。在这个高层的管理架构里面有三位负责做行政的电台的主任秘书，如果计算他其实如果我们不计那个来自行政的电台主任秘书，其实就是有两位都是来自政务官职系的。傅景华作为一个传媒机构，即是这个架构里面，你怎样去看第时香港电台如何履行它的角色呢？ 其实呢，过往就刚才 Chris 我讲到，究竟一个政务官去担任广播处长那个情况呢，其实都不是一个新鲜事物，都讲试过。咁究竟係得定唔得好定唔好？其實即係我覺得可以值得討論啦。雖然其實一個最大嘅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廣播處長本身係香港電台嘅總編輯，佢係有一個編輯嘅權力，係處理內容嘅一個編輯嘅權力。咁點解一路講緊係需要一個係希望一個傳媒工作嘅經驗嘅人士擔任咧？其實都係正正係因為有一個咁嘅權力喺度。但我最不明白的就是正正就是今次那個檢討報告裏面，其中一個最大的港台的一個質疑，其實正正就是他講緊個編輯流程，他認為在個編輯流程裏面是很多機制是沒有履行到那個約章或者個守則。我們估問論是真還是假，但是既然如果你是發現那個編輯流程是出現一個這麼大問題，咁其實係咪應該要揾一個係熟悉媒體嘅編輯流程，點樣可以做到對公眾問責同埋對呢、這個各個部門嘅一個統籌有經驗嘅人士咧去做咧？咁樣係咪咁會更加好？所以我喺呢一個咁嘅特別嘅情況之下，我更加唔明白點解會係揾一個一個政務官員去擔任廣播處長，作為一個香港電台的總編輯。我對他作為一個行政的官員，我不識他，他亦都不知道他的經歷得不得。但如果是作為一個總編輯，在香港電台的總編輯呢，我就真的完全看不到呢他怎有什麼能力去處理個報告裡面講的問題，除非他有其他的任務。 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如果你有什麼意見和看法，可以打來18-7231跟我們傾傾的。剛才傅景華就指出一點，就是今日政府發表的港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其中都很強調在整個編輯流程裡面的問責制度，特別就是說廣播處長他作為總編輯，他那個角色是處於一個的被動的位置的。好了，他裡面也有提到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健和透明的编辑流程。其实两位你们又怎样去分析，即是在个传媒机构里面，因为传媒机构就真的很信息万变的，要去做一个这样的透明和一个稳健的编辑流程，它同时又是一个的政府部门的时候，究竟应该是怎样做才是为之透明呢？同埋个总编辑，特别佢亦都系一个即系高层嘅行政人员啦。咁究竟佢所担当嘅喺成个编辑流程所担当嘅角色啊，系点样呢？杨建兴， 我相信如果对传媒有少少了解嘅咧，都會知道一個傳媒機構，即係個老總當然係即係話曬事啦。最後即係咩咩嘢都佢上身啊，即係佢做決定。 但係佢冇可能係管曬，即係或者係微管嚇，或者係即係所謂 micromanage， 好細微咁去管每一個部門啦。如果一啲媒體有港聞啊，有商即係有經濟新聞啊，有中國新聞，一個港台仲又有電視，又有電台，仲有多媒體。咁然後裏面又會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嚇。咁好主要其實都係一啲嘅首先就係個機構嘅一啲嘅理念啦、宗旨啦嚇。咁然後嗰啲部門嘅就會即係會清楚呢啲。咁然後喺佢哋嗰個內容嘅方針喺一啲節目裏面就唔同嘅內容啊，咁樣都會係反映咗一啲個機構嘅。咁個老總冇可能係去嚟請示佢某個節目個內嗰個題目或者點樣做根本係冇可能做得到。特別而家係新聞係講緊即係時間嘅，都要講時間，好多嘢個反應要好快。咁佢裏面提嘅報告，我唔清楚呢個小組咧究竟有幾多，有冇一啲傳媒背景嘅人有參與，有啲佢哋有冇問過一啲即係有傳媒經驗嘅一啲人？ 佢當中其實有一位嘅成員就係原助理廣播處長張建華嚟嘅嚇，係啦。補充一個資料 係 啦， 係咁咧就佢有幾多嘅即係參與啦，或者佢哋有幾多即係幾詳細咁樣去了解嗰個流程啦，以至於係咪現實即係呢啲提法。嗱，佢裏面提咗啲咁樣嘅即係建議，咁然後就話即係將來嗰個流程要係咁樣啊，個處長要係咁樣啊。我恐怕咧，其實係未必做得到，係會造成一啲相當嘅混亂。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可能會出現嘅咧，就係話當見到有啲嘅內容，有啲嘅節目，可能會係比較爭議嘅。會被人投訴嘅，投訴又會可能會裁定就好麻煩嘅話咧，咁就少做啦，唔做算啦，或者嚇咁嘅話咧，其實就係、是我哋一路擔心嘅審查問題嚇，咁嗰、那個內容即係會有啲嘢就少做咗嘅話咧，最終損失亦都係一啲公眾啦。 係嚇，傅景華。 我哋客觀啲睇啊，我哋就即係撇開頭先，我哋嘅全策，我哋純粹睇下，即係究竟政府係應該點樣去檢討一個公營廣播喺香港嘅發展。嗱，我哋只係睇翻，即係喺2007年，其實都係十幾年前咧。其實咧，政府已經做過一次好大型嘅有關香港公共廣播嘅一次檢討。我哋其實好簡單，大家上網去查翻嗰份報告，你比較一下，你已經可以睇到有幾個好具體嘅分別。第一，你喺個內容咧，其實你知道咧，喺熟悉傳媒嘅人做嘅一個檢討，同埋一個唔熟悉傳媒檢討嘅人咧，係會講啲乜嘢？喺當時個檢討嘅主席係黃遠慈先生啦，有梁天偉教授，亦都有阿陳景祥先生， 仲有包雲龍啦，係。 有幾位好主要嘅廣體喺傳媒嘅人士咧，佢提出咗，佢同樣係會講到管治問題，佢同樣講到有關投訴嘅處理機制問題嚇。咁但係佢提出嗰個視野係處理緊啦，究竟喺成個行業面對緊嘅一啲唔同嘅挑戰，係應該點樣做法？佢建議係提出有個管治係用另一種模式，係用一個。董事會或者一個CEO 嘅架構去處理，因為佢哋明白一個公營嘅廣播機構應該點運作，應該點樣做好。但你明顯嘅睇到今次個報告其實咧係幾位，即係當然有一位係有傳媒經驗啦，但係佢哋經過公佈咧，其實基本上都係政府內部嘅，亦都唔知道我名即係名單係邊個咧。我即係起碼我工作我唔知道啦。咁佢哋做出嚟嗰個基本上係一個咧，係一個即係。 行政架構在文件上究竟看下究竟他們有沒有達到一些要求。他整個文件裏面其實我看了即是今天就看了其實他們沒有具體提出究竟呢他為什麼現在港台做不到他們所做的事他只是提了一句話小組獲得的資料未能證明該關鍵機制的存在。啊、再比較具體的資料去提出主要呢就是其實是執在19年他們港台呢又有超過10000有好超萬幾宗的投訴而其中有幾宗是被通訊局呢是裁定是要即是一個即是比較強烈的成立的個案。咁呢個係一個即係佢我睇睇完成分最具體的一啲嘅資料。咁但係呢個喺我對我嚟講係個邏輯上有一個好大的問題就係、是、咁如果既然係個機制出現問題嘅話，點解係19年先出現呢18年佢只有150宗嘅投訴。過往其實都是很少如果既然是一個機制問題為什麼19年才爆發其實那個問題就是那個時間就是當時香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政治的衝突香港出現了兩極化而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在面對這個社會環境是要面對公眾面對政府的情況之下才出現了這麼多的投訴這些這麼重要的脈絡問題呢在成文報告是隻字不提咁所以我自己睇完之後，我其實我可以故意唔提啊，定係點樣咧？我唔知道。但係純粹如果睇內文嚟講咧，係好多嘢邏輯上我自己係即係唔明白嘅。所以除非佢有其他啲原因去做出呢啲咁嘅建議 補充一下少少資料啦。剛才講到咧，就係話呢個檢討小組入邊咧，有人係有傳媒經驗啦。咁我頭先就話咧，嗰位係原本係擔任助理廣播處長嘅張建華啦。不過亦都有一個補充啦，就係佢亦都係參與咗小組嘅前期工作，跟住佢就退休嘅。其實就係成個小組去到尾咧根據即係一啲嘅資料咧，佢應該咧係冇跟足全程嘅。嗱咁啊，不過即係傾到呢一個問題，我相信聽眾都會有一啲嘅意見同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啦。咁另外咧，仲有一點咧，可能都值得兩位咧喺新聞之後或者用一個好快嘅時間咧去講講，就係顧委會嘅角色同埋同香港電台之間嘅關係，因為個報告入邊咧都屢次提出咧，就係話即係香港電台特別係即係廣播。處長咧過去處理同顧委會嘅關係入邊咧，似乎有唔理想嘅地方，亦都削弱咗顧委會嘅功能嘅。大家點睇？18231，轉頭傾。 信英國每一位 Uber 司機，了解佢哋希望睇到嘅改變。倫敦一個勞工法庭2016年裁定，兩名入品嘅 Uber 司機應該享有最低工資、有薪假日同埋工作休息時間嘅權利。Uber 不滿判決提出上訴。 Uber 司機目前是自雇人士的身份工作。 Uber 在英國有60000名司機，其中45000名是倫敦地區。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沿岸帶來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各區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到50%左右。在下午4時，熱帶風暴杜鵑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大約是1300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菲律賓以東的海域。預測天晴乾燥，聽朝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偏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持續晴朗，日間溫暖，下週中期大致多雲，有幾陣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龙尾近丽景。隧道情况，洪水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上香道。 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都是很多车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相当之多车，龙尾断断续续排队到船街天桥近果栏。黄大仙马仔坑道回旋处因为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挤塞的，影响到龙翔道东行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泽安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在启业村对开来回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车多缓慢，龙尾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去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吕建辉，伤到12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梁少丽，伤到8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麦志豪，伤到8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选民搬了屋要在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给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一起走过。 咁因为我个人系好中意赌博， 我证实系嘅， 好中意赌博，即系我觉得我有一啲嘅谂法。我要去试一试，唔试过咧，我成日都唔舒服嘅。咁点不知咧，等紧另一啲机会嘅嚟嘅时候咧，就有人揾我咯。9394其实几多戏开嘅。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04， 杨少雄同埋江美仪， 仲有我陈锦鸿， 同埋我刘雅丽， 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嘅。今晚咧，我哋系有传媒人杨建兴以及咧系嚟自港大嘅传媒学者咧傅景华嘅。嗱咁啊，刚才两位咧就一路同我哋倾紧啦，有关于香港电台佢嘅广播处长嘅人选嘅调动啦，以及系咧就系今日政府所发表嘅港台嘅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不过喺继续倾之前咧，我想咧听听听众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你好。 你好。 是请讲有什么看法。 我有以前的印象觉得你们是譬如你自由风和遮言代陈志伦人都是多数是帮这个那个民主党。那么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是很颠妥的。譬如这个暴动事件呢，你们花了太多时间，譬如是讲这个出去你 要政府即係講出你出去打一成分對人體有冇害啊？叫佢唔好放啊！呢、這個咩呢、這個水車咁蛇盲眼咁咁，但係你唔會講呢、這個呢、這個篇幅係講呢個咩啊？暴徒會破壞呢香港經濟同埋破壞香港嘅穩定。咁呢樣嘢就嗰啲人好偏妥啊！咁你根本就 即係當你香港嘅穩定同埋繁榮係你咁樣，咁你就又係咁樣俾人印象就係、是、太過。所以要改良 咯。不過補充一下，阿黃先生即係少少資料補充啦。咁其實咧嗰段時間咧，香港嘅其他傳媒咧，亦都係有跟進到咧有關於即係催淚煙啊，或者係催淚彈咧嘅成分嘅，同埋即係催化劑嘅運用啦。咁另外咧喺節目度咧，亦都係有去處理到咧，就係一啲嘅人士所對各個嘅地點所造成嘅破壞嘅，咁不過請你繼續補充好冇？ 好少嘅問題，你講俾我頂我講啦，你俾我個印象，你係即係話鬧政府嘅嗰個時間係多，即係要俾個呢部圖唔好咁搞嘅時間係少，咁俾人印象係乜嘢咧？就係騙徒啊，大佬！明明你用咗99%嘅時間，90%時間嚟鬧政府，話佢唔啱嘅，我講咗兩題嘅，我都唔發覺你有講過大過暴徒嘅。是掟死人啊，或者系烧嘢嗰啲，我都听到好内涵啦。咁你咁样你呢个印象，我系唔觉得你系偏颇啊。 好多谢晒阿黄先生嘅意见，跟住我哋听埋听众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系你好啊， 请讲啊。 咁样咧，我咧，我嘅意见就系咧，政务官咧最叻系咩咧？政务官就最叻就系个执行力啦，就系、是、执行上司嗰个要佢做嘅嘢。咁佢而家咧，整個政務官落嚟港台依度咧，咁我認為咧，好明顯咧，就係咧，佢係要用一種嘅行政嘅主導方式去處理嗰啲嘅工作，咁已經唔係咧所謂嗰個編輯自主噶啦。咁佢咧，阿麗君雅小姐嗰一個 case 咧，其實就係開咗第一炮啦，跟住整個政務官落嚟。嚟到去咧，就好似對阿李君雅嗰種方式咁樣，令到你哋啲職員咧、啲同事咧，就係、是、要跟政治正確、跟政務官嘅意思去做。 明白，多謝曬黃女士嘅意見嚇。不過亦都有一個少少資料補充啦，即係之前咧，香港電台亦都曾經係有政務官咧擔任廣播處長同埋副廣播處長咧嘅職位嘅。廣播處長曾經擔任過呢個職位嘅政務官咧就係鄧忍光，曾經擔任過副廣播處長嘅政務官咧就係傅小慧嘅。少少嘅資料補充，有聽眾梁女士你好，梁女士 係你好啊，你好 係請講。 我咧長期開住香港電台，好中意聽香港電台，我真係一啲都唔覺得佢係即係嗰個叫做偏頗咯。佢即係每請啲嘉賓上嚟都係一啲正嘅，一啲反嘅，請不同人講不同嘅意見。咁有時某啲人佢唔出席，咁係錯過咗，就係變咗係講咗啲。即係冇一啲唔同嘅意見啦。咁我就想覺得咧，你即係欲加之罪啊！如果你政治唔啱，或者係冇咗個言論自由，你不應該就話局長做得唔好，夾硬砌一啲呢樣唔好，嗰樣唔好落去。咁人哋即係變咗係有一個臨即係個約夾硬提前嘅約夾硬提前。卸任已經不好啦，仲要夾硬替詞還嘅，呢樣唔好，嗰樣唔好，變咗個污名咗人哋。另外就係話，咁我想問有人投訴就要人哋提前解約嘅時候，我覺得阿林鄭又做得唔好啦，那個乜乜詞又做得唔好啦，搞到香港嘅經濟咁啦，咁好多好似我咁，我冇工翻都一樣冇錢陪我。我冇糧出， 好多 謝。我做嘅時候，點解佢哋唔落台呢？ 明白，多謝曬梁女士啊！由香港電台嘅問題咧，講到咧就係香港嘅社會嘅其他嘅狀況。不過亦都一個少少嘅資料補充喺今朝早嘅記者會上面咧，就係、是、即係政府當局咧就強調咧，梁家榮同政府之間咧係一個即係大家協議之下咧係解約嘅。好，咁跟住咧就傅景華同埋楊敬卿兩位嗱，剛才咧有聽眾有佢哋嘅一啲嘅睇法。咁但係咧，頭先我亦都講過啦，就係、是、顧委會嘅角色，其實究竟即係喺而家呢份報告入邊啊，其實反映咗政府當局或者顧委會佢哋期望自己係擔當緊一個乜嘢嘅角色咧，同埋未來亦都會點樣影響住香港電台嘅運作咧？因為一份報告入邊咧，佢亦都有提到啦，就係、是、譬如喺一啲嘅編輯嘅問題上面啊，同埋喺個投訴嘅處理。 理嘅上面啊，似乎咧亦都系讲到系即系香港电台，即系或者系广播处长，佢作为总编辑啦，就冇同顾委会咧好好沟通，咁亦都系削弱咗咧顾委会入边嘅角色嘅。傅景华， 我睇嗰个内文啦，即系佢个检讨结果啊，咁佢其实就其中。即係佢有好多點喺度啦，咁但係好多可能係啲比較操作性嘅嘢，即係例如佢有個即係投訴嘅分區係咪廣泛制啊，或者嗰、那個登記個功能係咪要加強啊嗰啲，我即係唔提啦，嗰啲即係個細節。但係佢主要最大嗰個批評就係話嗰個投訴渠道嗰個透明度不足咁樣啊。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對於嗰個透明度咧就永遠都可以加強。即係我同意嘅，即係如果你話係再更加透即係個投訴嘅透明度咧，係會更加好嘅。即係舉個例啦，即係例如 BBC 咁樣咯，佢基本上佢即係公眾對佢投訴，佢所有嘅投訴會公開啦，同埋佢點樣回答咧，亦都係公開去回答咁樣。咁你可以做一啲咁好多啲咁嘅嘢。咁但係問題就係呢樣嘢，我覺得唔係淨係港台做啊，應該係咪成個政府都應該做啊？我又唔係好覺得其實政府。即係處理一啲即係投訴嗰個渠道嘅透明度係會特別比港台高啊，我又唔係好覺咁就，所以即係所以佢又冇解釋點樣透明度點高啊，因為其實我睇到嗰個附件裏邊其實都好仔細地咧，都睇到其實係會去顧委會咧係交代嗰個投訴嘅一啲內容啊咁樣，咁會喺堆裏邊嘅內容點樣覺得唔清楚咧？咁、那個報告亦都冇交代嘅，所以其實都唔係好清楚點。但係我就覺得咧，總係可以改善，亦都可以借鏡好多其他個國家嘅做法。但係咧，其實成個政府都應該做。 嗯，嚇，楊建興。 如果個投訴個過程機制咧，我外人就好難理解到即係港台裏邊點樣嘅點樣處理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其實任何嘅機構，特別係面向公眾嘅，即係港台又好或者其他媒體都好，負責任嘅都應該係即係盡量係可以即係做多啲就做多啲啦。你譬如話譬如話多層嘅投訴機制有冇可能咧嚇？即係譬如話有啲簡單嘅投訴，可能即係嗰個機構都已經回應咗啦。咁但係如果佢都仲係即係不滿嘅，咁會唔會仲有一個係有啲外邊嘅人參與嘅？咁公眾多一啲嘅公眾嘅，咁會唔會好啲咧？嗱，我相信嗰啲空間都會有嘅。但係今次我覺得即係無論係投訴機制又好，或者其他管治管理嘅問題都好咧，我覺得都係將佢無限放大得太緊要㗎啦嚇。包括就係話一啲偏頗嗰啲問題。咁嗱，一個媒體每日咁多嘅節目，一個每日咁多嘅新聞。即係如果你要聚焦放大一段啊，好似有位朋友講話啊，當時報導啲警暴啊，或者係一啲示威者嘅暴力啊咁樣。嗱，我相信咧，冇任何人可以即係可以好科學性地即係好數量化地即係講翻媒體即係處理呢啲新聞嗰個比重。好多真係個觀感，但係咧就公眾其實都希望唔好用觀感啦，因為。你以事論事節目咁樣，如果我嗰晚我睇到余若薇嘅，我會唔會又話你係即係偏向民主派？但係隔個禮拜又係曾鈺成喎、哦，咁可能調翻轉會唔會嗰啲即係民主派又會覺得喂，你哋點解揾啲建制派啊咁？咁其實有啲所謂平衡持平都應該係即係拉翻闊啲去睇，即係成個機構。即係唔好針對一個節目裏面可能三分鐘嘅一個環節，咁然後又將佢講到就話偏頗啊、失實啊，即係唔平衡啊咁樣嚇。咁樣嘅話咧，其實本身都已經係一啲嘅偏見嚇。 跟住咧，亦都想讲一个咧，就系既同香港电台有关啦，但系其实亦都同整个即系中央嘅政策咧系相关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咧，佢就系对于咧系英国广播公司即系、就是、BBC 嘅世界新闻台啦，喺中国境内落地嘅新一年度申请咧不予受理，因为就话经调查之后咧就话BBC 嘅世界新闻台嘅涉华报道嘅有关内容咧系严重违反咗咧一啲嘅。 規定的，亦都違反了新聞應當真實公正的要求，是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所以就不符合境外頻道在中國境內落地的條件。而香港電台亦都是跟從這個決定，不再轉播 BBC 的國際頻道和另外一個節目，就是 BBC 時事一周。廣播處長梁家榮就說，因為這個國家廣電總局的決定是適用於全國，而香港是屬於中國境內，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重申有關決定和處理新聞編採無關的。其實這件事也可以由兩個層面去看，第一就是國家廣電總局的決定，它的本身這個的含義是什麼呢？另外就是香港電台停播 BBC 節目和轉播 BBC 頻道的這個決定。傅景華， 我其實呢就對於這件事件呢，我覺得呢、最大的、影響呢，就是究竟現在香港是否還是一國兩制，是否其實國家的一些、有關廣播傳播或者、再廣泛一些互聯網的一些國家政策呢，其實在香港是需要執行的。那似乎就現在不是，因為、今次好像似乎只 是香港電台自己本身的決定，其他還有香港的其他的廣播機構其實都未見到他們呢是去執行這件事。如果是事實，即是說是香港是需要，好像剛才、你講過處長所講，因為這個是國家政策，這個是國家的領導、的領土，我們要執行的話，其實 在現在現有的話，其實很多的廣播機構都在國內都不可以落地，即包括除了 BBC 還有很多其他機構，也都有部分可能只是在一些指定地區或者一些酒店或者部分地區才可以接收。如果你再廣泛一些、廣電局或者其他的政府部位，它有其他的監管機制，例如它是監管互聯網，很多 網站其實都不可以接收的話，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你、在網絡上你是否可以引述其他的地區的資料，或者你是否在香港可以其實可以接收其他啲網絡上的資訊啊咁樣。咁如果係再推一步嘅話咧，你話中國領土就係要執行國家個政策嘅話，基本上咧，我哋基本上就唔係一國兩制，基本上就係國家嘅所有呢啲咁嘅政策都係香港推。咁而家政府似乎就冇人去講過係咁，呢個純粹係港台自己單方面作出一個決定。但是這個決定本身呢可以引申到一些很大的問題，但是 so far 現在我們暫時未見到。 補充一下，其實即香港呢、另外的幾個商業的廣播機構，包括了、無線、Now 和、這個、有線電視，他們都是一個在收費頻道上面都是有提供到、BBC 的、這個頻道的。楊健興， 過往呢其實大家的理解都是挺清楚的，雖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當、譬如說一些、中央的部門、或者今次這個、國家這個、廣播及電視總署，他講到境即所謂境內的時候呢，他應該是不包括香港的，除非他講明去年還是年多之前有個例子呢，就是外交部下即是當時驅逐幾位即是、駐京的、外籍記者，亦都禁止他們在、國內即是、工作、停留這樣，包括當時呢很寫明包括香港和澳門。當時呢外交部都不講台灣，因為知道雖然台灣即係從中國的立場來講呢都是中國領土的一個部分，但他會知道即係外交部去出一個、要求或者一個指令呢，他是、都在台灣他都會實施不到，但是他會講明即係包括香港和澳門。但是今次這個呢他就是咁講咗係境即係境內。如果即係同樣的例子，即係得嘅話咧，我諗香港會好混亂啊， 因為咧每一天可能即係國家國務院咧下邊好多嘅無論電信又好，或者醫療啊、醫護啊，或者其他土地啊等等，佢可能都有一啲全國性嘅指令或者通知規定。佢一句境內嘅話咧，咁係咪呢度又照跟咧？好明顯會係咁樣㗎，即係香港有曬自己一套政策㗎，同埋有一個機制㗎，即係話好多嘢要引申落嚟香港。如果條法，如果即係大家最熟悉㗎啦，國安法，咁當時全國實施國安法嘅時候咧，都講話唔喺香港實施，咁然後跟住先至去到19年係。中央再另外立法啦，其他嘅嘢都係咁，即係如果你有啲國內嘅嘢係要喺香港實施咧，咁就喺基本法嗰個附件裏面即係加埋落去，咁然後先咁樣。咁所以如果今次這個總署，佢係根據一啲 總局係 總局係總局，唔好意思啊，佢要係引申呢條規定落去喺境內嘅傳媒都唔應該點點點嘅話咧。咁其實就應該即係睇下點樣搬咗嚟香港啦，然後香港點樣係即係立法啦。咁到時咧就唔止港台添啦，如果係咁樣，其他嘅媒體都應該係咁樣。而家咧相當混亂，咁咧我相信其他嘅一啲即係廣播機構咧都會覺得好困擾啊，即係究竟係咩一回事嚇？ 好嗱，講完。 係啊，點搞咧 嚇？嗱，講完咧傳媒關注嘅議題啦，亦都要即係傳媒嘅相關嘅議題，我哋亦都講講咧，即係其他嘅議題。特別就係好多市民都依兩日啊，都要有一個新嘅習慣。如果佢進入去一啲嘅處所，特別係一啲嘅食肆咧，如果啲食肆係需要四人一台，同埋係晚上係做堂食嘅話，去到十點鐘咧，咁佢哋就要顧客入內嘅時候咧，要使用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又或者是要记低佢嘅顾客嘅姓名啦、联络方法啦、佢进入处所嘅日期啊、时间啊等等嘅。嗱，咁啊，当然即系呢两日咧睇到有啲市民咧就各有反应啦。咁唔知两位你哋点样评议咧？呢两日市民所反映出嚟就系嘅情况，咁同埋另外一个都值得去讨论嘅一个地方就系、是，即系而家系进入呢啲嘅处所要记录低我哋嘅行程。咁究竟喺个私隐上面，大家系点样去考虑咧？傅景华， 其实今次嗰、那个即系，如果我哋先讲嗰个安心出行嗰个下载嗰个程式咧，呢、這个其实系一个，我觉得一个嘅好矛盾嘅一个睇法啊。首先，如果根据而家所有公布所有资料，甚至乎一啲业界嘅人士去睇过，即系有关安心出行。嗰、那個應用程式咧，其實而家都係冇證據睇到咧。其實政府係會攞咗裏邊嘅資料咧，係作係去跟進佢嗰啲資料咧。基本上而家睇到即係公佈到嘅資料咧，都係儲存喺嗰個手機度嘅。咁但係咧，好多人咧都唔相信呢樣，係大家對嗰個信心係冇好失去，即係好多人都諗到呢，好聯想到其實政府會用呢啲嘢。資料之後咧，可能將來可能第一步啦，即係氹你下載咗先啦，跟住落嚟可能仲有好多其他嘢，你更新咗之後再做啊咁樣。大家都冇一個咁信任喺度嚇，反而調翻轉咧就係、是其實你去個食肆嗰度咧，即係留低個資訊啊嚇，佢個資訊咧就其實俾咗個食肆嘅，咁、其實佢透露個個人資料更加多啊，即係俾嗰個即係安心出行，因為安心出行主要喺手機。咁但係其實大家好似仲更加有好多人咧覺得咁樣仲更加安心啊！即係我俾到你就可以睇到咧，其實成件事咧就係一個信任嘅問題，即係大家好。 明白嚇嗱，不如咁啊，喺七點半新聞翻嚟咧，我哋繼續咧同大家傾呢一個議題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呢兩日大家使用呢一個嘅程式或者記錄行程有啲乜嘢嘅睇法，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首批科兴疫苗运抵本港， 到機場視察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形容，疫苗抵港是本港防疫抗疫的里程碑，亦都意味全民接種疫苗計劃即將展開，強調特區政府批准緊急使用的疫苗經過專家審核，是安全、有效和有品質保證。陳肇始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都呼籲市民接種。聶德權又代表特區政府感謝中央政府全力支持和科興的配合。同樣到場視察的中聯辦副主任仇雄說，國產新冠疫苗順利抵港，充分體現中央政府對香港市民的真誠關心，國家有關部門和內地企業對香港抗疫工作的大力支持。他又說，中聯辦將會竭力支持香港抗疫工作盡快恢復社會正常運作。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8宗源頭不明，患者包括馬頭角羈留中心一名41歲的女院友，她報稱在去年的9月由越南非法入境，曾經在灣仔警署和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羈留，其後轉到馬頭角羈留中心。另外初步陽性個案有10多宗，患者包括香港電台一名助理編導。衛生防護中心說，暫時未發現這宗個案與之前的個案有關聯，如果那個助理編導確診，港台電視大廈和教育電視中心的員工要接受強制檢測。港台發言人說，因應再有港台員工初步確診和部分同事需要接受檢測，今個週末3個電視直播節目，周末8:30城市论坛和体坛无极限会暂停一次，而港台其他节目播放暂时维持正常。原本今年8月约满的广播处长梁家荣同意和政府提前解约，将会休假。他下午近6点离开港台广播大楼，多名港台管理层包括副广播处长冯建业在大楼的正门欢送梁家荣，向他们挥手道别。他感谢香港电台的员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港台。有记者问梁家荣有没有遗憾，同埋会不会担心港台日后成为政府喉舌，梁家荣都没有回应，登上私家车离开。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卫理道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在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卫理道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龙尾近油站对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亦都是车多。咁路面方面咧，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染布房街一段嘅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另外，大埔林村对开嘅一段林锦公路咧，而家交通比较繁忙。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荃湾嘅德士古道因为路陷，德士古道去码头八道方向介乎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而家九巴路线33、238X、机场路线 A31 以及系过海巴士路线930X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回头望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政府现正努力在入境路防疫加强检测，但面对无日无之的排水系统问题，似乎缺乏良策。 香港水务安全学会会长陈汉辉： 政府应连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小业主同心合力消除这个隐患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啊，今个礼拜嘅一周时事点评咧，咁啊，其中咧头先就讲到咧系有关于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啦，咁同埋咧就系进入一啲嘅处所咧系需要记低进入嘅市民咧嘅资料嘅问题嘅。咁补充一下啦吓，创科局咧佢今日咧就再次强调啦，话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咧系无需用户登记，冇追踪功能，亦都唔会备存用户资料咧，去任何政府或者系其他系统各出行记录咧，只系存放喺手机，而出行记录嘅比对同提示功能咧，亦都只会喺手机程式入边进行个人行踪咧，不会外露，绝不构成咧私隐风险嘅。咁继续咧，同传媒人系杨建兴以及系传媒学者傅景华倾啦。咁其实傅景华头先咧，你亦都讲到即系一个我觉得系比较特别嘅一点嘅，亦都正如咧头先创科局咧嗰个嘅声明咧，即系再三强调，佢就话即系佢嘅个人行踪咧系唔会外泄，因为只系储存喺你嘅手机嘅啫。咁但系你头先又讲到就话市民似乎系更加愿意咧系记用纸笔啊去记录低咧佢嘅个人资料喺啲处所嘅负责人上面，而唔用呢个安心出行程式。咁究竟呢个系反映咗一样嘅乜嘢嘢咧？嗰个信任其实系究竟针对个安心出行嘅流动应用程式啊，定系针对其他嘢咧？而总体嚟讲，喺成个嘅私隐问题上面，我哋又点样去分析咧？傅景华， 头先我讲嗰一个信任问题咧，就系、是、其实就正正头先你反映咗，其实即系今次期间其实好多时候企对于政府个推出嘅措施咧，系缺乏一个信任。我覺得是要即係攤開嚟講，即係講其實講翻一個即係大啲嘅背景，即係唔係一個孤立事件咁睇咯。其實你講啊，喺由舊年嘅一月開始到而家咧，其實好多嘅即係事件咧，都係令到咧，包括再早前咧，就嗰個即係社會運動情況，即係市民已經對政府個信任已經係完全失去嚇。由如果我哋先講即係疫情嚟講啊，由一月份究竟要唔要戴口罩啦，到需唔需要封關咧？最近咧，究竟即係嗰個即係安心出行係外賣需唔需要咧？咁樣即係一啲好多嘅即係操作性嘅嘢咧，都大家都係好俾出嚟嘅政府嗰、那個即係個資訊咧，都係好唔清楚。大家都對政府嗰個抗疫咧嗰、那個能力咧係有懷疑。即係我哋有同一啲香港學者亦都一個團隊咧，其實做嗰啲研究咧。其實發現咗香港人其實覺得自己咧，喺成個抗疫個嗰度咧個工作咧，其實最大嘅 contribution 咧係嗰個即係嗰個公民社會，而唔係個係政府，對政府個信任其實一路好低啊。咁所以其實喺成個背景之下咧，其實政府推出嘅一連串嘅措施咧，其實嗰個措施就算我唔知道究竟係今日呢一刻咧，其實係咪有本身係有一啲其他的一些考慮，但是起碼推出之後呢， 大家其實都有個信任，就會聯想到很多嘢，即係例如佢可能覺得本身可能係有一啲其他措施係想追蹤你嘅行蹤，或者可能第時嗰、那個程式更新咗之後咧，可能會就更加多功能。最近亦都佢好似研究緊，佢可以自動地去攞咗嘅資料嚇，即係用嗰個藍牙咁樣咁樣。咁大家都好多聯想，會覺得可能啊依樣嘢就更加即係會有依樣嘢，因為大家就信任唔夠嘛。這個安心出行這件事可能其中一線，但最大問題再牽引到其他的東西，就是可能跟著下來一個是真的很需要即公眾的支持而可以做到，就是那個疫苗的東西、啊、你都整件事令到呢，其實就政府想推出的所有抗疫的工作呢，其實政府市民都 很多擔心，有很多擔心、啊、究竟哪一隻疫苗呢、啊、哪一隻疫苗為什麼可以呢、那個標準是怎樣呢？咁樣到很多人講咧，其實好多市民都係有好多咁嘅憂慮，個信任好唔夠啊！即係都係呢一連串事件可以睇到嘅。 係啊，電話號碼18723，呢兩日咧，市民去進入去唔同嘅處所咧，你自己嗰個觀察係點樣咧？你係咪真係有詳細地去記低你自己嘅個人資料咧？如果你冇用呢個安心出行嘅話，如果你有呢個用呢個安心出行，其實個過程又順唔順暢？又或者你觀察到究竟係咪真係個個都有去 do 嗰個安心出行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同我哋傾傾嘅。喺同楊敬卿傾之前咧，我想先同聽眾傾一傾啊，張先生。有咩睇法？ 系主持， 你好，系 主持你好，大家好， 你好。 头先我听见咧，我就啱啱就收到一个信，又同我讲话，陈肇始讲咗话入去买外卖嘅人系可以唔使嘟或者记录。 今朝早澄清咗嘅吓。 系啦，但系我话俾你，之前我曾经讲，就乜嘢都要，跟住后尾咧就讲话。分兩條兩個新舊制度，跟住今日就講呢樣嘢。講翻轉頭，頭先你哋嗰位係咪主 傅景華 嘉賓？ 係 嗰個佢講嘅嘢內容，我全部認同。 嗯， 因為原因我自己已經知道一樣嘢，就係、是、手機係雙向性定位嘅。 嗯， 我每一個網絡供應商都係已經係知道你個部手機啲 location 嘅啦。咁跟住加二維碼，你一裝得喺嗰刻鐘已經佢係知道你係咩機嚟嘅啦。 嗯， 如果唔系佢配俾你，你系装唔到嘅。第二，当佢配合埋嗰、那个，当你去到例如嗰间餐厅再嘟下，例如嗰间曾经有乜乜发生，你会有个 warning 嘅。嗰下其实已经亦都系一个认到你嗰部机嘅问题噶啦。 嗯， 再配合埋蓝牙咧，未来嘅蓝牙追踪啊更加易添啦。 嗯， 所以变咗喺呢啲咁嘅情景之下。何来唔惊啊？ 好多谢晒张先生啊，亦都讲咗咧，即系佢自己嘅忧虑。多谢晒你，不过唔好意思，我想争取时间咧，听下周先生嘅睇法啦。周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啊。 系我今日咧就去个中午食饭啦，咁就要嘟嗰个二维码。咁开头咧第一次，因为好耐冇用啦，咁啊第一次用咧，咁都麻烦少少嘅。咁但係食完飯之後呢又去糖水店嗰度再食啦，咁第二次再用呢就好方便，其實都唔需要五秒嘅時間，咁啊一驚就 OK 啦。咁都覺得呢個措施呢係除咗保障自己嘅健康之外呢，咁亦都係對其他人嘅保障囉。咁喺對抗疫情裏面呢，其實淨係諗自己嘅係冇用嘅，即係同心抗疫缺一不可，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做返我哋应该要做嘅嘢。要唔做嘅原因好多，做啫要做呢淨係得一个嘅啫，就係、是、希望盡快个疫情係过去，保障自己亦都保障其他人啦。 好多谢晒周先生。我听有两位听众啦，张先生同周先生呢其实都有一个即係截然不同嘅意见啦，咁都係讲到安心出行呢个嘅应用程式嘅。咁头先呢我听众张先生亦都讲到呢外卖嗰个问题啦，呢、這个亦都涉及到呢嗰个信息嘅即係政府点样将个信息呢传递俾市民嘅。而事实上呢，其实如果根据政府嘅憲報呢，一早亦都讲 讲咗咧，就系、是、话你买外卖咧系唔需要去做呢啲嘅即系都呢个安心出行啊，或者系登记咁样嘅措施嘅吓。呢、这个系政府嘅宪报入边咧系有讲到嘅。咁啊，杨建兴嗱，你又点睇即系关于呢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同埋就系要啲市民进入呢啲处所就必须要留低佢嘅个人资料嘅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咧？ 嗱，我谂上載嗰個數字誒應該未到一百萬啦， 應該就差唔多一百萬嘅啦嚇。如果根據尋日同我講嚇，係 講七百幾萬人，雖然有大可能即係有部分都可能俾佢用手機啦，咁但係我諗嗰個數字其實都説明咗嗰、那個首先傅景華提到即係嗰個信任問題嚇。即係冇咗信任咧，好多嘢都冇，即係信心都冇埋嘅嚇，包括。即係譬如話，即係呢啲安心出行記錄咗你個行蹤，當然即係可能係對抗疫係會有一定嘅幫助，但係你話係咪好關鍵呢？其實而家都係講緊即係感染嗰、那個，你安心出行都可能係即係你會知道啊，可能即係曾經你去嗰個地方有人感染咗咁樣解嚇，咁然後去到。當很多人都會不信任即政府他講的嘢嘅話咧，你無論即個局長講幾多次，特首即政務司講幾多次，我想那個效用都已經 是相當之有限。啲人即會寧願信那個餐廳，即佢唔會啲員工啊攞咗你啲電話，唔知攞咗去邊。都不信你個政府，其實即我想政府很多抗疫的嘢咧，要認清事實，事實就是即市民對政府，呢一兩年或者呢一段期間抗疫做咗很多嘢咧，其實個信任都是即跌到零。咁過去亦都會見到啦，即警方的查案，即用咗好多即查咗好多你啲手機嘅嘢啊，或者佢有啲方法攞到你嘅嘢啊。即當啲人唔能夠排除個政府將來，即如果講得俗啲咧，即所謂乜都敢死嘅話咧，即你唔會想搏嘅，寧願麻煩啲又好，甚至有啲話唔去餐廳又好。嗱，我覺得如果政府要接受呢個現實嘅話咧，咁你嗰啲保證其實作用有限，反而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就應該不如諗，要講得翻清楚一啲，就係話，即係你呢一樣嘢係咪非常時期，定係話落去不達止唔會即係取消，仲會不斷擴大。仲會不斷擴大嘅話咧，我覺得兩樣嘢，一就係對個政府唔信任，二咧就係香港人嗰個生活方式。我覺得香港人係慣咗即係好多嘢咧係自由，比較自由嘅環境下即係都有時亦都唔中意，即係亦都咩好可能好多嘅原因啦，唔想話俾甚至即係自己屋企人或者啲朋友知佢自己去咗邊同邊個食飯，去咗邊度去咗邊度嗱。但係將來如果你仲不斷咁樣去擴大即係呢種咁樣嘅安心出行，會知道咗你嘅咩嘅話咧，嗱我諗好多人會覺得係好唔自在啊嚇，好唔自在啊！咁咁嘅話咧，你啲政策咧嗰、那個反彈、反抗，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令你嗰、那個即係要繞過你嗰個咧，會好多呢一類嘢啦嚇。咁你對個政府咁都會係即係。差 㗎嚇，補充一下啦，其實咧政府即係喺十七號嘅時候已經公布咗咧，安心出行嘅下載數字咧係已經突破咗一百萬啦。咁不過頭先咧，傅景華亦都係講到咧，就係對於政府嘅信心咧，會唔會亦都影響咗咧市民對於接種疫苗嘅信心同埋個意欲咧？嗱點樣去提升市民去接種疫苗嘅信心？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亦都咧。有政府的官员或者行政会议的成员主要就是说要靠资讯的透明度，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也都值得大家去即可能是思索一下的，就是譬如现在有一些安老院舍他已经说其实他们都几想或者见到有些家属都想去打疫苗，就是也都期望是打完疫苗之后就可以放宽的探望的限制的措施了。 咁即係如果係真係由呢個方向去行嘅時候咧，變相就真係變成咗，如果你接種咗疫苗，你就係可以突破咗而家某啲被限制咗嘅活動去做某啲嘢啦。咁變相就係成為咗一個嘅疫苗護照啦，即係或者括住咁講。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大家又點樣去解讀，即係打疫苗呢樣嘢咧？會唔會係透過呢一個措施係能夠提升到市民接種疫苗嘅意願？但係另一方面又會唔會係左右咗一個個人嘅意願咧？傅景華， 我就好擔心咧，即係跟住落嚟嗰個疫苗嗰個接種嗰、那個那個接受程度，因為如果我哋睇翻近喺一月份啦，即係幾個民意調查啦，包括咗琴日都公布過即係廣大啲都一個民意調查，都係講緊少於一半嘅人咧係即係係有意去打疫苗嘅，咁樣即係都係少一半。咁有一個更加有趣嘅結果，琴日即係有一個公佈都提到咧，就係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個幾大嘅比例嘅人咧，其實佢有啲觀望嘅，即係佢咧就唔係話唔打，但係佢想唔好打先，我睇先，睇定嚟先咁樣，即係我唔想係第一班去打咁樣。咁其實呢啲都已經反映咗咧，其實咧大家都係即係冇乜信心咁樣。就亦都好多消息咧，其實都令到大家就即係有啲即係對於嗰、那個即係保護力同埋嗰個即係嗰、那個即係出現嗰啲後遺症咧，即係嗰啲 side effect 咧，嗰、那個取捨嗰陣時咧，即係係要去平衡一下。即係舉個例啦，即係嗰、那個有一隻啱今日咧晏晝咧，有啲好多官員去機場接收嗰啲咁嘅疫苗，嗰只科興疫苗咧，咁即係出嚟啲數字咧，其實係都唔容易解讀嘅。即係例如好多人咧都唔解咗頭先講話咩50%保護率咁樣。咁其實嗰、那個保護率計算唔係即係單純係即係50%咁樣。其實好多資訊咧，其實好多公眾係冇知道。咁聽完之後話哇，原來好似保護率好似得一半啊咁樣。咁但係呢個係誤解嚟嘅。咁所以其實咧就整落去咧，即係大家都想睇下先，睇睇先嚟先。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最而家政府最似乎嗰個措施，第一就係佢可能有一啲官員或者一啲主要即係有代表性嘅人士咧，去先打咁樣，即係咁嚟，即係我哋行先。咁我哋即係證實我哋係即係有一個信心咁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咧，可能用一啲好細微嘅一啲放寬咧。就同呢個疫苗嗰、那個打完打得掛鈎嘅，咁就例如可能第時佢要進入某啲場所啊，或者頭先你講話即係可唔可以探望院舍，甚至乎將來可能出入境都可能有一個即係咁嘅即係掛鈎喺度。咁呢個決定咧就會可能會有一個幾變成一個好強嘅，即係比較大啲嘅一個即係誘因咧。去吸引咁樣，咁但係呢一樣嘅措施咧，其實坦白講，亦都唔知係咪有一啲科學上嘅根據咧，究竟係咪做到？即係舉個例，而家我哋睇到嗰只疫苗打咗啫，都其實冇乜證據證明咧，佢哋咧係即係保證嗰個人咧係可能唔會即係好嚴重地即係發病，但係唔保證佢唔會傳染俾幾多人。 嗯， 咁呢個亦都係有啲即係醫護嘅講過，咁究竟係咁樣而係放寬咗某一啲，咁其實係咪即係有科學根據咧？咁呢個其實都唔係好知 道。嗯，嚇，楊建興。 嗱，之前嗰個全民檢測咧，那個反應就好明顯，即係唔理想啦嚇。但我相信有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是，即係始終檢測。嗰、那個作用咧係爭議嘅，即係有啲人覺得其實冇乜用，因為你轉頭咁可能又已經即係感染到。但係接種就唔同嘅，接種即係我諗雖然喺科學上仲有好多唔明朗嘅地方，咁但係始終係一個始終一個好實在嘅保障。所以雖然即係之前嘅一啲民調，首先KW 都有提到就係話好似得四成。但係我自己相信咧，因為嗰個作用咧會係比較實在嚇，一啲人特別老人家可能會比較即係安心啲。咁另外咧，有啲都會係覺得即係因為如果係感染啦， 或者是附近的人感染啦，咁其實真係帶嚟好多嘅即係生活上嘅不便嚇，仲加上即係而家旅遊啊等等嚇，咁實際上對接種可以帶嚟嘅實際嘅無論自己又好、家庭又好或者社會經濟又好嗰、那個好處咧，其實係實在嘅。嗱，我覺得呢啲嘢當然可能未必話講得好好絕對。但是呢啲信息如果係可以比較客觀啲、實事求是咁樣清楚啲講翻出去，好過咧就係即係講到一啲政治啊，又話即係甚至有啲言論會覺得哇，會唔會啲黃絲搞鬼啊，叫啲人唔好去啊，又或者係自己中咗，即係自己接種咗之後又講即係有啲咩問題咩問題啦。如果你即係太多呢啲嘅政治，官員又太多，即係將樣嘢變咗即係政治嘅話。而家其實都已經有啲疫苗嚟緊啦，咁有啲其實都未審批，又話要即係引入嚟啊。嗱呢啲嘢咧，即係令到個社會覺得，即係你搞個接種都咁多咁嘅政治咧，反而就會對個政府嗰個信任啊，個觀感唔好嘅話咧，就會有一種抗拒。咁但係我相信今次會唔同嘅，因為係實際上嗰個威脅，即係嗰個安全感係會實在嘅。即係如果你中接種咗嘅話，咁所以我反而會覺得係比民調即係出嚟嗰個咧，應該係會係高嘅，但係去唔去到六七成即係。當然冇人講得準啦。 係嗱，最後咧，剩翻少少時間咧，我想講一講咧，就係Facebook 嘅，因為咧係為咗應對咧澳洲係佢會審議新聞傳媒議價法啦，咁所以咧 Facebook 咧就做咗一個嘅舉措，限制澳洲用戶分享同埋瀏覽咧本地同埋國際新聞機構嘅內容，亦都阻止啲用戶咧發布有關新聞網站嘅連結，而澳洲以外嘅用戶咧，亦都而家入去咧係睇唔到咧。是澳洲新聞機構的內容的。那這個新聞傳媒議價法呢，主要其實就是講緊話，即是要求啲科企呢在佢平台上面的新聞內容呢是向澳洲傳媒機構付款，咁都引起了即係唔少嘅一啲嘅討論啦。咁嗱，傅景華，其實而家有唔少人呢，佢哋去睇呢啲嘅新聞內容呢，可能就係真係透過呢係 Facebook 嘅平台上面去分享嘅。咁其實呢啲嘅議價法對於即係傳媒嘅即係傳播有啲乜嘢嘅影響，而佢哋要求係收翻錢，又係咪一個合理嘅舉措咧？嚇， 其實依個都係一個即係其實都唔係淨澳洲，其實好多地方其實好多公眾，包括香港啦，其實即係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一個好主要嘅新聞嘅消息來源。咁好多時咧。即係新聞機構嚟嘅，受過社交媒體傳播到接觸到佢嘅受眾咧，係比佢自己嘅網頁自己本身本去擁有嗰個平台咧係更多。咁所以就係因為有一個咁嘅因素咧，變咗佢係好依賴即係一啲社交媒體平台去幫佢分發資訊，所以就會出現咗依個問題。依個亦都係普遍性，我覺得。即係其實依個係一個即係反映一個更加大問題咧，就係其實我哋而家越嚟越咧，好似太依賴單一或者有幾個嘅單一嘅即係社交平台咧，係接收資訊啊，即係Facebook 又好，YouTube 又好，或者 Google 又好，其他都好，我哋太過係集中喺度，即係唔係淨係新聞資訊啊，即係。之前我哋都有啲討論係關於即係審查嘅一啲嘅問題，即係舉個例，我試過一次喺眾新聞嗰度走一個訪問咁樣啊，咁就又會俾Facebook 審查咗。即係如果太多係集中喺某幾個平台，而佢哋可以行使咁嘅權力去操控到邊啲內容我會出到啦，或者邊啲媒體係可以發放得多啲嘅話咧，就會出現好多呢啲咁嘅爭拗。咁澳洲今次就選擇用一個用抽錢嘅方法去其他國家亦都可能用一個立法嘅方式。 去處理即係版權嘅問題啊，或者諸如此類，都會有咁樣。咁呢啲衝突亦都其實係一路發生緊咁樣。咁而家個事態發展就仲未知，我自己好似仲喺度傾緊。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因素就係大家要反思一下，即係成個即係我哋接收信息嘅渠道太集中喺幾個單一嘅平台咧，係咪一個健康嘅做法？ 嗯，好啊，或者有机会呢我哋再同各位跟进一下呢，即係 Facebook 同澳洲嗰方面嘅呢啲嘅即係争持啦。咁今晚节目时间呢亦都差唔多，亦都多谢傅景华同埋杨建兴嘅。咁一阵间呢八点钟有新闻报道，节目到此为止，拜拜。